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24集峰回。 你究竟是从哪儿来的？ 薛修卓蹲在福满身前，端详着福满的神色。福满在酷刑里就剩层皮了，他没了舌头，只能用突兀的双眼瞪着薛修卓，嘴唇翕动。雅儿在薛修卓身后端着纸笔，想塞到福满手中，可是福满食指皆断，已然是个苟延残喘的废人了。薛修卓没成想蝎子动作这般快，这简直和他们当初抛弃魏怀古一样。他站起身道： 你是永一年入宫的太监，侍奉过光成帝，后来潘如贵死了，你在关沟里受萧迟爷举荐，才开始崭露头角。随后你派干儿子迎喜到启东监军，示意他调换边郡军粮。你是想让边郡吃败仗，替阿木尔打开启东防线。 福满喉咙里咕噜的响，他用残存的手指碰着锁链，躺在地上用眼珠子直勾勾的盯着薛修卓。军政变动必然紧密相连，早在兵败案以后，海良一等朝臣就觉察到大周内部的古怪。从永一年开始，他们与世家不死不休，这是两股势力的焦灼碰撞。可是从兵败案以后，事情不再按照任何一方的设想继续，露出马脚的人是花思谦。他在海良一追账时过于慌张，勾结边杀骑兵犯下六州血债，时任户部都给事中的薛修卓清楚地看到粮营调动。薛修卓回身喃喃自语： 谁知陆广白没有死，反而带着边郡守备军叛逃了。戚竹英迅速回防，启东仍然牢不可破。你们计划失败，于是阿木尔调离哈森，开始主攻离北。 这是边郡军粮案的首尾。福满鼻孔呼气，颓唐的转动着眼珠，情绪激动起来。离北军粮案是魏怀古主导，勾结绝西官员，把粮食卖到中国赚取暴利。他们在此过程中将离北军粮替换成了美米。事情暴露源自于杨城的那封异报。异报原本是直呈刑部，却在到达去都后被呈到户部。不论是薛修卓还是沈泽川，都认为此举是在威胁魏怀古，因为当时萧迟也咬住了案子不松口，他们必须采取壮士断腕的方式把魏怀古踢掉，才能确保隐藏在曲都的其他蝎子不会受到波及。那这个其他除了福满还有谁？福满的血掌蹭在地上，他费力地滑动着，试图告诉薛修卓什么。那血迹在地面交叉，他呼吸逐渐加重，忽然听见牢门打开了。 大人， 风泉规矩地站在门外。 异报说投诚的人来了，元府随同皇上正在明礼堂等候大人前去议事。 牢房内的灯光昏暗，堂内更亮，这让风泉躬身行礼的影子爬进了牢房，附在福满的身上。福满如同被蛇咬似的汗泪齐流，他瞪着薛秀卓的背部，张开唇却发不出声音。风泉给薛秀卓让路，在薛修卓离开后目光微转看向福满。福满粗喘，胸口起伏着，口角还淌着掩不住的青液。风泉绕着他打量，等牢门关死了便用脚踢他。 你要对薛延卿讲什么？ 风泉看着地上交叉的血痕了然地说： 你想要写我的名字啊？ 福满想逃离风泉的影子，却动弹不得。 你不要着急， 冯权握住福满的手腕，带着他在地上一笔一画地写着。 你听我说，你即便告诉他，他也不信。等到时候合适，我自会告诉他。聪明人都需要这样的教训。 福满整只手臂都在颤抖，地上的血痕越来越多。冯权偏执地写着字，他带着福满，把福满用来写疯子的叉号全部变成歪七扭八的煞。 你等着， 冯权阴柔地说， 我绝不会委屈你。 谭太虎清点完守备军，没见着柳空，他四处询问，才发现柳空真的不见了。 这狗崽子别是临阵脱逃了？ 谭太虎捏着名册， 白瞎我栽培他的心了。 他等你两败俱伤，却不想府君料事如神，再待下去就跑不掉了。 于小再见左右没人，便悄悄对谭太虎说， 你一会儿给府君呈报，如实交代了，别多舍。 谭太虎这才反应过来，惊愕道， 你说柳空乃是细作，他随我到端州也打过仗的呀。再说了，乔天涯不是说他闹我们肚子干什么？ 于小再解释不清，只说， 你原话呈报给府君，府君自会明了。我此刻就担心他跑了，他背后的那个贼也要跑了。 谭太虎这会儿背后生凉，他走出几步又退回来，悄声说， 你偷偷告诉我也好，让我有个底。先生们都爱打西风，他们要是不说名字我也猜不出来。我谭太虎除了脾气不好，在敦州犯过错，自认为没有得罪过人，这贼害我总要有个理由吧。 于小在便伸出手指指向南边，面露难色， 这唉，你是受了波及啊。 官场如蛛网，一丝一节都息息相关，任何声调罢免都能引起范围里的震动。于小在不能说，他没有证据，贸然开口就有排挤同僚的嫌疑。罗木执掌的茶州是怀刺茶商路的大门，最早沈泽川麾下无人，他身为州府三权尽握，除了锦衣旗督察，再也没有人能克制他。他办事只需请书询问沈泽川，不必过问旁人意见，时日一久，沈泽川就会失去留在茶州的眼睛。因此当户部出身的王宪出现时，沈泽川便立刻把王宪放到了茶州。王宪有主理茶州经济的权利，茶州的督粮道及明田税务都由他来接管，这实际上已经分掉了罗木的权。罗木想要拿掉王宪，不能弹劾，不能生事，只有借力打力最为稳妥。敦州衙门跟谭太虎有嫌隙，谭太虎冲动一生事，与罗木又没有私交，罗木安排一个柳空过去放在谭太虎身边，恰逢王宪要筹办军粮，两者相遇必起争执。谭太虎又是消耻也心腹，王宪惹不起，只能把事情告到沈泽川那里。沈泽川要追究，也是追究敦州衙门和谭太虎，跟罗木没关系。罗木此举既能在敦州军中留下自己的人，也能在沈泽川跟前坏了王宪的宠，萧迟也跟沈泽川是什么关系？王宪执意跟谭台虎闹，就是让府君为难，也是让二爷为难。沈泽川派了于小在监军，于小在还是督官，于小在若是在敦州守备军里坏了事，成了勾结去督的细作，那同为督官出身的王宪必受牵连，这就叫隔山打牛。这事本来都成了，坏就坏在少成璧，恐怕罗木都没想到去督精挑细选的总督就是来送命的。柳空早在督军打来前就察觉于小在瞧他，仗一打起来他当然要趁乱跑了。 你快与府君说。 于小在提着袍子往另一头走， 我得问问费胜，茶州设下的锦衣卫撤没撤。 费胜正吃饭呢，听完于小在的问话，端着饭碗纳闷道， 撤了。府军去端州那会儿要见锦衣旗，我们人手不够，各地衙门监察有你吗？我的人就都撤回来了。 于小在当即啊一声，神色大变。 啊，不好，费老师出事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